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伤情最是大风天啊！对了，这个冬天啊爱刮风，而且特别的冷，那容易让风吹着，那可不是吗？啊，伤不是伤情，伤风。对了，伤风最是大风天啊！对了，感冒发烧不堪言，大酒伤身三杯醉，去看急诊五经寒。最难受的，告诉您，就到医院看病的经历，最难受的是什么呢？看急诊，急诊呢，他着急呀，而且他难受，不见得啊，看急诊未必是这病多么多么的重，有到那儿去，我一看120999给抬过来的，那挺严重的，但也有的就是咳嗽、感冒、发烧、伤风咳嗽，哎呀，就那股子劲儿，哎呦，受不了。但实际上呢，你要说严重程度，那可能还到不了那个地步。但是为什么说难受难受呢？你这好黑经半夜的，哎呀，这街上四外无人，只看见昏黄的街灯啊，哎呦，呵，捋着这个长安街，那您是奔宣武了，也不一定，北京医院。啊，协和也行啊，那301也在长安街上。行行行，咱就别说哪家医院了。哎呀，呵，老天八地奔医院去，又是赶上天又冷，呵，这风一吹，这难受，就甭提了那股子劲儿。你看，去看急诊，五经寒，大人孩子直淌泪呀，这好流眼泪，着急担心您呢。年终奖金我无缘。这就没有了。你看他没法上班了啊，奖金兴许还能给，但是嗨，你这健康也不只是钱的事儿。病房寂寞心与月啊，住医院了啊，现在住医院还这个还那什么，人家这防疫有规定还很严格，家属陪床仅限一人，哎，不像过去似的，哎呦呵，哎呦呵，三亲四舅老舅嘛，哎呀，天天来，哎呀，今儿给你送糖水，明儿咱们这个呵热汤面，哎呀，这卤煮都来了，哎，别，行了，这住医院这不是吃席呢，好家伙，真有那样的患者，这过去啊，我亲眼得见，他住回医院啊，餐饮业合适了，啊呦，天天往那儿送啊，呵，带鱼，哎呦呵，这假吊子，哎呀。大夫护士一看，哎呀，这越是心脑血管这毛病就别吃这个了，它油大呀，啊，那吃什么呀，红烧肉，哎嗨，你看这嘴还管不住，就说现在呢要求严格，为了防疫啊，只能一位家属陪住啊，所以呢病房寂寞心与月，且听读报见天谈。这个啊，希望大家都没这样的经历，对对，健健康康，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扬州三把刀，扬州老师傅三把刀，打古代就说这是他们的专业，是吗？啊，扬州那地方首先出厨师傅，啊，这个厨师，哎，这是切菜刀。啊，还出什么呢？剃头的师傅，剃头刀，还有就是那个，清华池的师傅，啊，对了，修脚的，哎，对了，三把刀，啊，疫情袭来山河动，是去年的时候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啊，记忆犹新。对了，全民防疫心气儿高。疫苗尽量都接种，新冠病毒岂能逃？哎，待到旗开得胜日，是话里话外听我聊。那位说您谁呀？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就是主持人立新 啊，用麻烦您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试听听 FM，用这个就能够直接的、方便的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，当然也包括话里话外。而且来说，这个话里话外呢，在听听上收听还有个好处啊，还有个福利，还有个方便，还有个乐子。什么呢？就有一个聊天室，就在这听听上头。您进了聊天室呢，很多的朋友、新朋友、老朋友，呵，济济一堂，大家跟这儿哎，互动交流啊，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。这只有在听听上，听话里话外期间啊才有。啊，那位说别的节目也有这个聊天室，我知道啊，聊天室不止一个，话里话外聊天室只有一个。对。当然，您要顺手呢，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，那就更好了。正是上古三皇五帝，传给夏侯商周，这是中国这个上古。对了，三皇五帝是传说，到这夏侯商周，就是夏商周啊，这就有点眉目了啊，特别是商和周。哎，对了，考古有很多新的发现，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这个朝代。三皇五帝这是传说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清史上几行的名姓是北邙那个地方是无数的荒丘啊，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历先细说从头，详细的说啊。不是那精细那细啊，那个细说那不行啊。新闻时事得详细的给您说啊，掰开了捏碎了细着麻叶的给您说啊。那人问了，说这细着麻叶这四个字怎么写？嗨，这就是老百姓啊，这个俗话啊，说顺嘴了。哎，抓紧时间给各位继续读报。赶到休息日一样是有新闻。那比如说呢，这个事情，哎，这个也是晚报说的，北京二十一家市属的医院开展了线上诊疗，不用出门就能够复诊开药。这个也是因为当下呀，而今时下眼前这个疫情啊，这个不太建议大家呢三天两头有事没事跑医院去啊。当然了，其实要去医院的都是有事儿，他一定是为了开药看病啊，这叫刚需。尤其是上了年岁的啊，中老年朋友是吧，哟，你说这玩意儿他哪儿都那身体都那么好啊，有个马高凳短呐 啊是吧，牙疼哮喘啊腿脚不太灵便呐，哎，这个哎，到医院去看看，过去是行，现在也行。但是我就说呢，因为如果是慢性病复诊开药呢，人家这个医院有方便的途径，没说吗？21家市属医院开展线上诊疗，不用出门，您就直接找大夫开药了啊！你看这挺好的，健康是大事儿啊。这个还是那句话，年轻朋友别熬夜。当然我这么说呢，嗨，其实也就这么一说。很多年轻人会说了，嗨，您这就老说这个，我不熬夜行不行啊？好家伙，那公司那点业务哪能就上班时间就能够啊完全搞定啊？那不得带回家来吗？那不得打夜作吗？是不是？那不得点灯熬油吗？头悬梁锥刺股，你以为就是学生呢？上班族一样，对对对，这个完全可以理解。但是呢，就说呀，劳逸结合，您要是真是年轻人干事业啊，说这个这偶尔的吧。熬个通宵，其实很多年轻人也不是偶尔熬通宵，他是经常熬通宵啊，这来不来就晚上就半夜见了，就说啊，躺床上也就是眯瞪个几个小时，有的就仨俩小时就得起床赶紧就奔公司上班去了，很不容易啊，这个完全能理解。但是呢，还是那句，尽量别熬夜，劳逸结合，注意休息，过度劳累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的健康状况，比如说猝死，不是吓唬谁，讲这个事儿。那位说，那他这个年轻人，他这玩意儿他免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有个办法，当然最好别熬夜啊，老说这个，如果熬的话呢，就是 就是你觉得啊，最近哎呀不行，感觉这个身体也有很多的亏空啊，亏空啊，哟不行，这玩意儿好啊，这个已经被掏空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啊，您定期的记住了，到医院体检，尽量保持规律生活，体检是必要的，也不一定非得是单位里头组织。哦，赶到了一年到头的这个，到什么什么时候？哎呀，去检一次。有些个啊，比如说你体检完了之后，人家给你发那个体检报告啊，那里面有显示啊，说你这个什么什么地方，好像这个还是得再到医院看看去。这个您记住，过那么几个月，想着到医院再查查。啊，当然也没必要，这又会有点事儿就叽撩叽撩的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嗨，这咱就尊重科学。啊，这到医院检查完了之后找大夫，大夫来看，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哎，这个别是老是信那个传言，啊，有那个有《北京晚报》说的嘛，又是哎呦又一波啊，又一波下专门用来吓唬老年人，这个传言又来了，好嘛？怎么老盯着老年人？他容易他受到这个带这节奏给带跑偏了。比如说，老年人乘车。啊，什么什么公交之类的，哎，那乘车证，哎，就有那讨厌的啊，这不认证啊，不能使用，不对不对啊，人家权威部门说了，您不认证也能照常使用，一点都不影响，啊，当然建议您呢有空啊去认证认证，为什么呢？它能提供的服务更多。啊，你看社保卡哟，社保卡可了不得喽，不升级就注销了。别瞎说八道，哪有那事儿啊？人社部门说了，就是给居民住户啊推送这个短信，这里头记住了，没有网址。政府机关要是一种正常的提醒，这种业务给您推送短信，有建议您打疫苗啊，或者是怎么着，哎，这个之类的。啊，包括夏天咱得防汛，这里头没有任何一条短信暗含着带网址的，这您记住了。哎，下面呢给各位讲两个不经意之间中了坏人圈套的故事，一个不怪那苦主，啊，另一个就怪那苦主，啊，他有责任，啊，是这个，而且这二位呢。都是外地的朋友，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呢，都和北京有一定的关系。一位呢，老师傅，河南人，河南大老娄，啊，姓娄啊，河南娄师傅。这娄师傅啊，他这名下有一辆私家车，开着上班啊。做生意啊，出去玩之类的，代步吧。说是啊，有这么一天，呀，大老楼啊，现在咱不都是有那手机的那个 APP 吗？啊，就是那个交管12123，哎，你通过那个就能直接查你是不是有违章信息。啊，原来呢是有这个手机的通知啊，这个也行，但是这个谁呀？这个大老楼这回。就是查这个发现的，他为什么查呢？因为他这车快年检了，啊，咱知道这年检要求的，你年检之前你那罚单得赶紧处理完了，否则的话你这年检就过不去，啊，所以呢，大老娄就有这么个心眼儿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哟，好家伙，这一看，哎，大老娄这个纳闷儿啊，怎么这不能啊？这个我没有啊，那时候怎么着？他对这个违章这个还有异议啊？不是，他都不知道这是怎么违的章，在哪儿？在北京，在北京。哎，你说这是咋着嘞？啊，大老罗还很奇怪呀，啊，这是咋着嘞？在北京啊，我没去北京啊，他一直在河南。怎么我这罚单是在北京吃的啊？那我是做梦去的，哎嗨，做梦开着车呢，不，那不能不能不能梦游，别，这太不科学了。大老娄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会不会是弄错了？这咋回事？但是这个时候呢， 时间距离他那个年检的日子很近了。大老楼一想，哎呀，行行行，不就是一张罚单吗？也没几块钱，啊，200块钱扣2分啊，或者怎么着？嗨，这就行了，行，赶紧处理处理了，处理了，他省心踏实。这辈啊，说实话啊，你说这事儿不怨他吧？哼，反正他也有点责任。你这个你心也太大了，这不是你的罚单，你干嘛认啊？不不，嗨，不是你这怎么能不是我的？那人家是吧？人监控还是什么？那看见的，那我跑不了跑不了啊！哎，行，看，就甭管了，甭管了，赶紧看，就处理了吧，处理了吧，用手机就能直接把这事儿办了。啊，他就着急年检，他觉得这事没事了，过去了。谁成想，好家伙，在那之后啊，那罚单唰唰唰唰唰唰，雪片似的，呀，好家伙，连吃了数张罚单哟。这么一来，这大老楼可是不淡定了啊！这1张2张，我这马马虎虎这么多罚单，好家伙，这是其中有诈吧？嘿，赶紧就找这个交管部门啊！这得说一下这事儿啊！这是不对了，我这没去北京了，咋是在北京了这个地方还咋这吃了罚单了？这是啊，交通违章了，这啥事儿了？这不可能啊，这个不科学呀！警察一想也是，是吧？你说咱们这现实生活当中哪有这个穿越呀？嗨，哪儿本来就没有。这个信息呢，就反馈到了北京市昌平交通支队。啊，人家一查，说是他这个大老楼这个车牌号啊，就在这个昌平这一带经常的违章。嚯，这家伙，哎呀，就是。这个其实我说到这儿您明白了，这就是套牌，冒用大老楼这个车牌号，就这位，好家伙，太放飞自我了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哎呀，好家伙，他这个呵，这个多次违章，甚至于就是在同一个路口啊，今年11月初冒用这个大老楼这车牌，就这个违章司机连续多日逆向行驶，这个你可以想象啊，猜到这违章司机的心理，嘿嘿，反正啊，这车牌的也不是我，哈哈，对不对？这个反正谁倒霉是谁，哎，回头那个罚单啊，没关系，我就在这路口我逆行，我违章10000回，这罚单也弄不到我头上，大老楼背锅呀，还好吗？大老楼远在河南，对此事茫然不觉，他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事儿呢。信息反馈上去之后呢，交警部门加了小心了，得逮这辆车，逮住这辆非常的缺德带冒烟的违章套牌车。嘿，在沙河附近发现了，虽然说啊，交警赶到现场没找着司机，但是车按住了。哎，把车按住了，不怕你司机不来。果然司机来了，哈哈，交警说得了啊，走吧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哎呀，这才还了大老楼这份清白啊，这个被这个套牌了啊，就是被套路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，相比而言啊，这杜先生真可以。好家伙，大街上就能办信用卡，这您听说过吗？大街上啊，就大街上，嘿，杜先生，这是几年前的事情，7年前，他呀到北京来玩，到北京玩呢，在大街上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呀，碰上一人，啊，就这位，哎，嘿嘿，啊，你好，跟他搭讪，像那个你又不认识，你又。是不是啊？这都素不相识，萍水相逢，理他干嘛呀？那主搭讪他，哎，那个你是啊外地来的，到北京来啊，不香不香啊？哎，啊，这是上海口音，嗨，不是，就是当地的，甭管是哪儿的吧，啊，因为他这个，说实话，你在北京这人啊，除了那个一听就是字正腔圆北京口音胡同里那个之外，很多人啊。 你从口音上你听不出他哪儿人，啊，就是北方人吧？哎，就跟这个，啊，这个老杜，大老杜啊，外地老客，大老杜，老客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跟他聊天，哎，跟他搭讪，我这个不知道您观察没有，反正我注意到了，啊，有人就是他就乐意跟人搭讪。人家跟他搭讪，其实你要一般来说，咱不认识就不理他了。哎呦，有的人不搭讪搭讪还能成朋友呢，啊，还能互相留电话号码，啊，还能够互相这个加了微信好友呢，啊，哈哈，对了，大老杜就是，啊，这种性格呢叫不叫海交咱不知道啊，反正这大老杜，反正人家跟我聊，我就跟人聊天呗，怎么样啊，都挺好的，工作不错啊，老婆孩子都挺好。嗨，你说你也不认识，还住那儿呢？啊，对，还住那儿呢，还住哪儿啊？嗨，啊，工作不挣钱挣怎么样啊？这是可以，这个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啊。是这样的，对方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开始跟他哎切入正题，你想不想办一张信用卡呀？信用卡啊，信用卡，嘿，一卡在手，走遍天下呀。拿着信用卡，好家伙，那钱刷刷刷刷刷，嘿，好，就跟不是自个儿的似的，但是归你自个儿花，对对，不过最后得还。废话，大老杜心说，我能不知道这个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用跟我解释啊。是我跟你说这个是什么呢？对方就跟他说了啊，你呀，这是一男的啊，跟这大老杜说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兄弟，我虽然咱俩人之前不认识，但是我告诉您，您得信得过我。哎，我办这个我特别内行，就办这信用卡，给您办这个合适，要不然我怎么动员您办信用卡呢？大老杜说，但是你是哪儿的呀？你是银行的？哎，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们这个有关系，啊，而且你要一般到银行去办信用卡的话，那他不得收你年费吧？是不是啊？你这个，哎，我们这儿，哎。特别合适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嘿，您这跟要是通过我去办信用卡，您这便宜赚大了。好，这一说三说两说，您猜怎么着？要搁别人啊，呸！你蒙傻子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办信用卡，我长这么大了，不用你管。可是这大老杜呢，心眼这么一活泛，这脑袋呀，肉。当时他就有点上头，啊，答应了。哎呦呵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这主呵拽着他这大老杜，走走走走，银行办信用卡去。啊，那个，最后还得去银行办。那是啊，你到澡堂子办不了，嗨嗨，到澡堂子干嘛？走走走，我带你去。哎，所以我通过没跟你说吗？通过我办的信用卡合适，你占了一大便宜。到了，大老杜也没太弄明白这张信用卡他占什么便宜了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没办成，哎，这不是瞎折腾吗？哎呦，不是瞎折腾，这是个局，这是个陷阱，啊，您听我说啊，这个大老杜跟这位啊街上认识的，都不知道具体姓甚名谁的男子，但是后来他知道了，为什么呢？到法庭他就知道了，嗨。都打了官司了，对喽，但是后头的事情，跟这男的进了银行，这不是办信用卡？信用卡，你倒是先办信用卡呀。这男的跟这个老杜说："你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身份证给我啊，给，对对对，办信用卡必须得身份证。哎，就是，咱们都得按规矩来，走，先是给他办了一张储蓄卡，就是很一般的那个银行卡，啊，除了存钱取钱，没什么其他功能，不具备信用卡功能。"大老杜还纳闷呢，你干嘛让我办这个呀？这不储蓄卡吗？你瞧你左了吧？你瞧你外行，你看你外行那个样子啊！要不怎么说你自己办，你弄不了这个。这个储蓄卡它就是跟这个谁呀，跟这信用卡是连着的，连着的。哎，连着之后，你往这储蓄卡里面存了钱，你那边你拿信用卡去消费，回头呢，哎，到时候人家到月份扣款的时候，直接。就从你这储蓄卡里面划过来了，哎，他们是连着的，知道吗？他们这叫连进，哎，连进啊，不是，就他们叫袋儿挑，哎，大老杜一块说，我还没听说过这信用卡和 储蓄卡之间还有这亲戚呢。哎，行，你甭管了，我给你办这不完了吗？就给他办。那边就说了啊，您这个啊，这些个字据你都得签了。给他拿出20多张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您这您知道，有时候哎呀，这包括到银行啊什么什么地方办事情就这样。哎呀，给你好多好多的，其实那是合同。这个咱别嫌麻烦，别老觉着哎呀，你看这好像人家工作人员也挺忙的，我不愿意耽误人时间，赶紧签了吧，签了吧。这个最好别，您看看，多少得看看，得过过目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大老杜这个时候没说嘛，脑袋蒙圈了啊，上头了。好，就他那个让他签那20多份的东西里头，他就没仔细看，几乎就没看，拿着笔唰唰唰唰唰唰全给签了。签了之后不说，这男的拿着那个大老杜那身份证，我呀把这身份证啊去给你，我得复印。你干嘛复印我身份证？你办信用卡，大哥。信用，怎么能看出来你这人有信用啊？身份证这个复印件，人家银行得留底儿，金融风险你懂吗？哎，防范金融风险，是诚信社会啊！好家伙，哗哗哗，给这个大老杜讲大道理了。哟，大老杜一想，那行，那看来你还是你懂这个，我当然懂这个了，我内行，我这个嘿啊。京城著名小金融哦，哈哈，就是我。哎，赶快，把他身份证弄了复印件了，又让他签了20多张，也不知道都是什么东西，反正你就签吧。签完了之后，给他办了一张储蓄卡。办完这储蓄卡，大老杜说："你得赶紧给我操作呀，操作什么呀？你看咱干嘛来的呀？得给我操作办那个信用卡，办信用卡呀！"办不了，哎，啊，因为你那个不是，这不怨我。那男的跟他说啊，这不怨我，人银行审核没过，哼，你这人是不是？我不，当然我是信得过你，但是银行是信不过你，是吧？你这审核没过啊，这白办了，哎，白办了，这没事，不要紧的。嗨，你这个人生这当中，你是吧？有那么个说法，哎，这个人不得意十八九，得意之事无二三，十之八九啊，你这个办事儿都办不成啊，包括这个办这信用卡。行，你就当一次这个，就是这个在北京啊游玩的同时，有一次这个人生经历吧，啊，就学习点金融知识吧。哎，嗨，大老杜说这事儿闹的，你看看，行，你身份证拿，你拿着收，拿走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债主歘，趁这大老杜没太当回事儿，就把那个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收起来了。按理说，大老杜应该说："那既然没办成，你那复印件得给我，我得给他销毁了、撕了。"大老杜也没问，也没跟人要，人家歘收起来了。那签的那20多份也不什么东西，那主叠吧叠吧也揣兜里了。大老杜一看，哦，那这些都没用了，这都没用了。啊，那个，哎，对了，你这储蓄卡，你储蓄卡还要不要了？我建议你别要了，里面也没钱，也没什么用，呵呵，干脆，而且这个储蓄卡咱们等于没开卡，哦，没开卡，没开卡，你留着它没意义，你还少这一张储蓄卡吗？什么工资卡呀？是不是啊？媳妇儿啊，卡着你啊？哎，嗨，就说呀，这张不用了。啊，你弄那么多这什么储蓄卡、银行卡，你不乱乎吗？行，你甭管了，甭管了，我负责给你处理了。虚着说的，大老杜呢也没当回事儿，哎，这俩人就分开了。分开之后，日子也是啊，就按部就班的过吧，很平常。谁成想呀，大老杜啊，嚯，这回可真是赶上了，哎呀，得了一张大大的啊表扬信，法院的传票，法院干嘛传他呀？你呀，你借款不还，你贷款贷了85万元，你到现在逾期不还，哎，你得吃官司。哟，哎呀，到这个时候，大老杜方才如梦方醒，呵，就想起这个之前在北京让人家忽悠着，差点办了一张信用卡，结果没办成这个事情。整个这过程当中一倒回去，这么一想，嘿， 肠子都悔青了，上了人家的当了。啊，人家其实根本就，那个骗子根本就不是想给他办什么信用卡，就是为了套取他的个人信息。而且那骗子让他签那20多份东西里头就有像那个人家什么什么贷款的公司啊，贷款的合同他签了字了，白纸黑字儿啊，啊，复印了他的身份证信息。而且呢，那张储蓄卡也没糟蹋，转过天来那骗子借钱嘛，直接从公司把款带回来就存到那张卡里头。哎，你的储蓄卡，你贷了款借了钱存到这卡里头，那儿有你的身份证信息。大老杜啊，大老杜，你跑得了吗？哎呀，大老杜说行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只能到法院了，打官司。好在法院依法做出了判决啊，就是因为这事儿呢，这个大老杜是被人家给骗的，是吧，稀里糊涂的就签这个协议了啊。而且那贷款呢肯定不是他借的啊，他也没花啊，所以这个大老杜这就算是清白了啊，没他什么事了。但是没他什么事儿啊，这个教训难道说不够深刻吗？不多聊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新闻天天谈。 J'avançais.